朝鲜红十字会中央委会发言人就现在南朝鲜当局大谈什么海外的北方餐馆职工有三人脱北什么这才奏效等等又使用老一套手法疯狂掀起一场反北骚动一事6月2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这次事件也和今年4月在浙江省宁波市集体引诱并绑架12名我国居民的事件一样，是南朝鲜为国政院歹徒所干出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逼逼的强制绑架行为。为了引诱并绑架在中国渭南市平壤先锋馆工作的我国两名职工，为国政院歹徒从很早以前开始伪装身份接近他们，进行了种种卑鄙而狡猾的阴谋活动，我们已掌握了足够的相关资料。这次伪国政院歹徒事前周密安排对我国居民的引诱绑架作战，把他们引诱到市场后，用早已备好的轿车带着他们逃走了，然后多次换车，不带护照，非法通过中国边境，经由老挝到泰国去，最后把他们拉到首尔去等，干出了穷凶极恶的犯罪行为。这次引诱绑架行为是为国政院歹徒按青瓦台的指令拟定脚本并加以实行的，是又一种不可容忍的对北政治挑衅，是一种罪上加罪的极为恶毒的反人道犯罪行为。众所周知，南朝鲜傀儡集团最近执拗地进行对我国在海外居民的引诱绑架行为，其令人发指的行径为的是毁损我国日益乘胜前进的形象，破坏我国的一心团结，辩护敌对势力的这才施压骚动。对于傀儡集团接连干出的天怒人怨的引诱绑架行为，我国全体军民绝对不会予以容忍，一定会索取昂贵的代价。南朝鲜傀儡集团应当对这次事件向我们谢罪，严厉处罚犯罪分子，立即停止把我国军民引诱绑架并拉到南朝鲜的一切逼逼活动，尽快遣送我方被拉走的全体人员。